花开保留，寻香无觅亭后，踪影朝霞半日回，风雨捉不透。 一人共唱消瘦，待告并泪难留。锦书松柏莫回首，无语随客头。 昨夜雨疏风瘦，浓睡不消残酒。写完眷恋，人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，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。 昨夜雨疏风瘦，睡不消残酒，试问眷恋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，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。知否，知否，应是